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这个公众的聚会，有一个圣经的演讲。演讲的题目是《在堕落的世界里，本着健全的思想而活》。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的讲者清水弟兄为我们给出这个事实的演讲。 最近看看日本的新闻报道，感觉不舒服。它的内容是很糟糕的。有些丈夫杀了自己的妻子，有些妻子杀了自己的丈夫，有些父亲杀了自己的儿女，有些孩子杀了自己的父母，经常发生这样的。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本来是很家庭是很亲密的很安慰的关系，但是偶尔发现摩擦或者其他有问题，但是杀自己的妻子，杀自己的丈夫，非常严重吧？对一般来说，不容易考虑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日本的新闻报道，差不多每个星期发生这样的情况。为什么呢？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就是现在撒旦统治世界的，我们本来是不完美的，撒旦引诱我们，强迫我们，或者有不好的情况，给我们不好的情况，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。这样的情况下过生活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也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因为我的心里没有鼓励这样的情况。那样的情况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圣经好吗？提多书第二章的十二节。今天的三十分钟的演讲，就是提多书第二章的。提多书知道吗？提撒罗尼迦、提摩太、提多书，然后第二章的十二节，我来读。教会我们，摒弃不敬虔的心和世事欲望，在信心的制度本加健全的思想、正义、金钱而活。对，保罗通过这个信来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不好的情况下也要我们需要本家健全的思想、正义、金钱而活。那怎么办好呢？容易吗？可能不容易，但是耶和华赐给我们怎样做就好了。那本家健全的思想而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先考虑这件事。简单来说，本家健全的思想而活，是一个方面就是熟悉上帝的旨意， 虽然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圣经，然后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在讲的很多人还没受尽，但是看看圣经、开始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你们要继续学习圣经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已经受了浸的基督徒呢，也要继续学习，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很简单的，所以我们继续要学习考虑它的内容。那还有要做什么呢？承认上帝的原则和判决是可信可靠的。对，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上帝的计划是什么，不久将来发生什么呢？那我们的反应怎么样？拒绝他们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可以接受他，然后支持他，是吧？然后甘愿在生活上遵循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包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改变自己的性格、为人等等。然后我们不走极端，换句话说，保持平衡的态度，不要做极端的行为。那我们这样的方法来，可以这样的世界里健全的思想而活的。所以我们天天要学习圣经，然后考虑它的内容。有的时候知道上帝希望我们去别的地方分享圣经的好消息，那我们尽量这样做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训，那进一步考虑这件事是非常重要。那接下来我们考虑每个人要做什么。先考虑长老有关的事。那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长老资格有关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二节五节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这样说，二节，监督应该无故职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凡事有节制，思想健全，做事有条理，好客，审认教导的工作。然后五节，人不知道怎么读到自己的家，又怎能照料上帝的会众呢？这样说的。思想健全是长老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，所以长老们一定有思想健全的。换句话说，继续学习圣经，然后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生活，包括参加聚会、参与传道或者其他属灵的事。有责任督导家人和会众的成员。 还有所表达的看法应该总是以圣经为根据的。虽然长老每次每次打开圣经给别人看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的说话或者我们的行为根据圣经有关的。如果没有根据圣经的话，我们也要调整自己。所以在讲的助理仆人的弟兄们谢谢你们的做工作侍奉上帝，还有在会中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。希望很多助理仆人定下目标成为长老。那成为长老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思想健全，不是有特别的能力的，思想健全是非常重要。还有我们长老呢已经问了长老了，那以后没问题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也还是不完美，还是受到撒旦的压力或者攻击。那我们每次每次省察自己，有不好的地方吗？有改善的地方吗？那发觉这样的地方的话，尽量改善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事。那我们都进一步努力这样做吧。还有我们考虑家族有关的，反过来提多书第二章的二节看一下好吗？提多书第二章二节这样说，老年男人应该凡事有节制，为人庄重，思想健全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也要健全。这里有两字“健全”两个字，是吧？那老年有什么情况呢？这个不一定长老的，年纪大的弟兄们，他们很多弟兄们家庭的主人，所以一定督导自己的家人。然后这里中间二章二节的中间说为人庄重。慢慢年纪大了，那为人庄重是自然的，是很好的意思。但是太多庄重是好吗？太多庄重的话，很多年轻人不容易接近那个年纪大的弟兄们，是吧？很不容易。气氛也不是很好了，所以要考虑下面写的思想健全平衡的看法也很重要。然后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也要健全。保罗希望喜欢信心、爱心，这里写，但是忍耐是年纪大的人特别需要，因为渐渐老了，那体力也渐渐软弱了。那年轻的时候有力量，那我们做什么什么，改变什么什么，很积极的态度做什么， 但是一段时间后做好了，那年纪大了，有些生病了，有些体力软弱了，那我们给年轻人这样的职责好吗？我们轻轻松松的过生活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忍耐的感觉，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也进一步努力做一些属灵的事，也是非常好的。那当然，年纪大的人，比以前体力软弱，所以健康也不是很好了，所以不要比以前比较的，但是一定要做继续努力，定下目标，有些事情。所以保罗提到他们需要忍耐。那接下来看看其他妇女有关的。提多书第二章的三节到五节，看一下好吗？二章三节这样说：照样，老年父母应该为人虔诚，不毁谤人，不做酒的奴隶，要教导认识良善的事，这样他们就能唤醒年轻妇女要爱丈夫、爱儿女，思想健全，贞洁，妻家有道，良善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上帝的话语受人诋毁。这样说的。那年纪大的夫人，年纪大的姐妹们，要做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做的好榜样。有什么样的榜样呢？这里的四节说，要爱丈夫，爱儿女，思想健全，贞洁等等。有时候要告诉年轻人做什么，但是如果很多的情况以身作则，给他们看这样的行为是很有力量的，所以他们也经常考虑自己的行为的内容是什么。当然他们也都是不完美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容易，但是经常考虑在哪个方面可以改善自己呢？爱家人吗？或者爱弟兄姐妹们吗？那怎样表达爱心呢？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好榜样的，成为好榜样。然后不要的是第三节，不毁谤人。不毁谤人，毁谤是非常严重的罪，所以我们的说谎要注意。当然说毁谤的人很少，但是姐妹们也经常考虑自己说什么，自己不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对对方来说受到打击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影响很大的吧。 所以提前要考虑自己说什么不说什么。然后年轻的妇女呢，年轻的妇女看看好榜样，按照好榜样来改变自己的。刚才读到四节五节那样的，要爱丈夫爱儿女，思想健全贞洁等等。有的时候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的周围有很好的榜样吧，所以看看他们的行为才知道我们这样做好。所以看看汇总的情况，然后受到良好的交流来，我们这个年轻的妇女学到很多。还有呢，六节的话，年轻的弟兄们，做什么呢？照样，你该继续劝勉年轻的男人要思想健全。在讲的，年轻的弟兄们要做什么呢？这里没有具体的说，但是大纲的里面说，应该留心形象，言谈使人得意，就表明思想健全。对，留心的行为善行，还有言谈也非常重要，尤其是他们有力量，还有家人是很多的责任，所以很大的自由，那善用这样的好的情况，可以开始珍贵先驱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话非常好，或者定下其他目标吗？他们有力量的，他们有时间，那可以大大进步属灵方面的事，对吧？所以定下好目标是非常重要。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七节八节的内容。你自己也要反思立下好行为的榜样，只用纯正的道理教导人，专敬君子，只说有益的无可计者的话，这样反对的人既能无从说我们做的卑劣的事，就拒绝羞愧。对，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很重要的事。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，我们感觉真正的基督徒，认真的学习圣经过生活的。当然我们不完美的，有的时候失败了，有的时候犯了罪，但是我们尽量改变自己，或者尽量避开自己的错误的话，应该有好的结果。八节的最后的部分说，反对的人既然无从说我们做什么卑劣的事，就拒绝羞愧。对，那我们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吧。我们的情况并不容易，不单单那边的情况，马来西亚也不容易吧。学校里面有不是很好的事，自己的单位里面也有不是很好的事，我们的周围的人也有不是很好的， 我们每天每天受到不好的影响，那样的情况下也我们服从耶和华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撒旦和他的子嗣想把自己的压进他们的屋子里，但是我们能够避受撒旦的诡计所诱。对，所以耶和华赐给我们有办法，虽然我们都不完美，不是特别强烈的，但是耶和华有办法，所以看看耶和华的办法来应付这件事。这个大纲经常说天天要学习圣经，不断的参与传道工作，参加聚会，我们经常 听到这种事。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一个方法，所以我们好好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发觉不好的地方，那主动的改变自己吧。本家健全的思想而活，就不会被撒旦的细节的不好的地方，到受到耶和华的话语和圣灵所引导。那我们尽量做的话，跟耶稣一样，可以说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那我们一起进一步努力吧，谢谢。 我们非常感谢清水弟兄呢，为我们给出了这个简单易懂的这个演讲。我们也感谢弟兄姐妹你们的留心聆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宣布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也是有一个圣经的演讲，主题是挪亚日子的洪水对我们。